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那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详解，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think I'm gonna rock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城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再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为戏如说书的人用充满上瘾的口吻跳过水坑 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前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关灯，微细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念剧本，却要看你发音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那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 来自容祖儿小小。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周一下班快乐吗各位？好了，来音乐摩天轮为你找到回家的路。伴你回家路上啊，我们都知道这下午的雾霾相当的严重，而且呢天气预报也是说下午的雾会特别特别的严重，所以呢如果找不到回家的路没关系，咱们把车停一停，来听会儿节目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年根底下各位是不是感觉手里钱特别的紧呢？那就对了啊，因为呢你会发现最近全是节日，就因为年根底下嘛，你看圣诞节，然后又赶上元旦，还有未来的情人节，什么过生日的呀，结婚的呀，此刻我的心里一种动物飞奔而过。你说我攒点钱容易吗？主要是我真的攒钱想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比如说什么大房子呀，什么，好像是越说越不实际。当然呢我也只是想一想，还正在努力。那么我近期呢也是在努力的去攒钱，不知道最近你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心仪的，或者是想攒钱，哎，我就买这个，或者是我要干什么？那你最近在为什么而攒钱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我们的官微 TJ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呢和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们有福利了。这淑君太抠了，这么长时间都不送礼，那我现在就送了。那今天呢话题互动的朋友呢，我将会送两项奖品，当然是抽选两个人啊。第一个朋友呢将会获得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那第二个奖品呢就是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怎么样，我一来就送实际的，一个吃的，吃完再去健身，多好呀。最好是情侣能获得这样的奖品，大家去搜索新浪和微信的账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 G-Dragon 狂放。 让我难过真的要笑，越不变暖越年轻，一有多少真心没有少，才能感觉所以到我几个车哦，那把我变得干裂那把掉头我家平安我家氧气阿木多少才能没有少 다른 견인들 괜히 시비 걸어 동네 양아치처럼 가 그럼 난 삐딱하게 다 내를 부러져라 이 세상이란 영화 속 주인공은 너와 나 갖고 쓰리고 헤매는 외로운 듯서만 나 참은 길거리를 가득 채운 기러기들 내 맘과 달리 날씬 참 더럽게도 좋아 너 하나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던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졌어 특히 손가락 열고 맥색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윈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다행히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따윈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스카이라인 긋고 스프레이 한 통 다 쓰고 가죽 바지 가죽 재킷 걸치고 인상 쓰고 아픔을 숨긴 채 앞으로 더 비뚤어질래 네가 미안해지 yeah 하늘에다 짐을 쏘봐 캐치 내 말 쏘봐 거칠어진 눈빛이 무서워 나 싫어 나 왠지 두려워져 돌아가고픈데 가 되어고 사랑하고픈데 상대여고 멀어져라고 돌이킬 수 없더라고 너 하나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던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졌어 특히 손가락 걸고 맹세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윈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다행히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따윈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오늘 밤은 나를 위해 아무 말 말아줄래요 원작에게 나비랄게 힘들 줄 몰랐는데 내가 보고 싶어 오늘 밤은 나를 위해 你们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My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My FM。 心，你的名字，我等。 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 F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看看今儿大雾大家还能找到点名的通道吗？因为大雾的原因点名通道好像找不到了。好了，今天看看哪些车友都来了，看到了青黄书生、苏晴、小清新、黄秀丽、大香香、福建胖子以及土匪。好的，欢迎我们各位车友会的朋友们到来。后面看到尾随而来的猪猪虾，猪猪虾是什么？好吃不好吃呢？这饭点了，这大家可能都在找，哎，回家的路，这是走到哪儿了？这哪儿啊？不认识。希望呢，正在迷路的朋友，正在路上的朋友，再慢慢来，不着急啊。这个好饭不怕晚嘛。好了，点名时间完毕，我们来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一下你最近在为什么而攒钱呢？而捡钱，差点说出我的心声。新浪微博当中就看到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啊。我们首先来分享两位朋友吧。冷对万夫他说，我在为去柬埔寨玩热气球存钱。那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先要为去柬埔寨的机票而存钱呢？还有迷雾阳光他说，在车上呼吸着滨海新区的雾霾，这次我想攒钱在空气清新地方买个房子，那是我未来的宝宝，看看什么叫做蓝天。反正这几天呢雾霾都是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呢还是限单双号出行的，所以呢最近出行确实是不是很方便。那没办法，就是多吸一吸吧，是吧，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蓝天而做努力。我们先分享到两位朋友的，那么歌曲过后呢再分享其他朋友的留言。大家如果想分享你最近在为什么而攒钱，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来搜索 TJ 下划线 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提醒各位，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或者呢是由明星点赞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就是两个奖品啊在等着各位朋友们来争取，看看谁这么幸运。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0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My FM 为你带来顶级婚姻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 FM。 白天和黑夜之

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来自田馥甄《灵魂伴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在为什么而攒钱呢？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看到了雨天灿，他说了，攒钱买 cos 服啊，理想我要当一名 coser， 很喜欢动漫，一直在努力，那么你要加油。还有我们后面新来的朋友看到了燕儿，他说为早日离开这个雾都回家乡呼吸新鲜空气而攒钱，我得给我的肺洗个澡了。好吧，多去这个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可以啊。疯狂的扣赛是吗？他说我在为换新房子而攒钱呀。那都一样。困困醒了，他说的最近在为过年而攒钱，要买漂亮的衣服，要给孩子压岁钱，可过完就变成穷光蛋了。挣钱是干什么？攒钱是干什么？那就是为了更好的花，对吗？红色鱼尾他说到了，我是想攒钱买大房子出国旅行，可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攒够呀，所以我就不想攒了，就使劲花，花开心了就得了。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就攒钱就是为了更好的花。我感觉钱什么时候都不够花，这个竟然青春留不住啊，说到了就什么时候都不够花，攒的我都不敢花，不如来点发财之道，我在为娶媳妇儿攒钱呢。那你可得好好攒，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攒完的啊。看到了冰淇淋说，因为我要给自己买一件很贵的衣服而攒钱哦，那要加油努力咯。你看土匪说，攒钱准备娶媳妇儿，可是不知道媳妇儿在哪儿，你先攒够了钱再说吧。提醒各位啊，那个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再来抽选幸运听众，将会获得的是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还有就是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所以呢，大家还想互动话题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有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到就是 MyFM 狂躁万岁。

大雪，燃起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舞，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侵蚀我的灵魂，请带我走，跨破四季的沉默。 Everything will say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卡冠大品牌 My FM 101.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 FM 狂躁万岁。能不能康造你来就知道。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吧，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TJ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找到我们的官微，稍后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说一下我们的奖品了，今天成为我们 MyFM 狂造万岁的幸运听众呢，将会获得的是果子剧坊圣诞期间话剧门票两张，送给两位朋友，每个人两张哦。啊，反正是哎呀，我的老朋友的演的一个话剧啊，一部话剧《镜台》啊，名字叫做《镜台》。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到时候可以参与我们的游戏，然后把这个奖品拿走，是不是？相信我没有错啊！大家来找到我们的官微啊，稍后把答案发送过来。本周系列原来是这样，看看我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大餐呢？ 上火锅， 好的。 火锅， 火锅， 这是个洗脚盆儿。 嗯，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汤不一样。 好了，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云里雾里，是不是就好像火锅一样？吃火锅都是冒着白烟儿。虽然差的有点多，但是差不多啊。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火锅，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来了。我今儿的问题，哎，你答什么呀？答人名不对啊！今天我的问题就是，这个火锅和洗脚盆的区别是什么呢？以微信的形式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 Mark Rosen Upton Funk。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 I'm too you hallelujah. Girl said you hallelujah. Girl said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康康坤大品牌 M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的原来是这样。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答案，我以为大家会自己猜呢。结果呢，大部分都是回答正确，但是你看冯宝学的回答案，哎，这跳没了。冯宝学的答案是洗脚盆的味道不一样，那味道肯定不一样啊，这不是正确答案，这个这样回答是不对的啊。好了，我们来点个名，看到小碗小勺小筷子，隐姓不埋名全麦芝士马解下，然后请吃瓜群众，还有请叫我超人奈斯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今天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汤不一样，你答对了吗？那么我们就在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我们的果子剧坊提供的话剧门票2张，来 选两位听众啊，我们先选第一位。好的，听到了，叫做雷的朋友，恭喜你喽！此雷非彼雷啊，来抽选第二位。好的，听到了，毛毛啊，叫做毛毛的这一位朋友，同样也恭喜你获得果子剧房提供的话剧门票两张。那么今天狂赞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大家还想参与的话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吧。当然不要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儿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近在为什么而攒钱。今天如果跟我们话题互动的话呢，同样会有奖品，两份奖品送给你们。第一份奖品，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单人餐券一张，还有第二个奖品就是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都非常的实际哦。如果你想互动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用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各在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古奇迹梁静茹还是好朋友。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 FM。 没有人要内疚，没需要缘由，在十字街头就相互保佑， 那些体贴问候，那美丽尽头，没必要一分开就变成了诅咒， 相爱这一场 可能是为了 能拥有一个好朋友，比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暗在心头， 在最寂寞的关头永远在左右， 时过境迁后，韶华烟灭后，思念是最漫长的享受，烧到尽头， 没激情有感情 有意义中邂逅， 相爱这一场 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还是好朋友比爱能长久，不能牵的手安在心头， 最近

落叶在风里摇，看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望了你要更好。 还剩下些什么？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豆酒，听一份自醉，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一落叶在风里摇，看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望了你要的好。花完事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还剩下什么？来自苏慧伦和羽泉。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你最近在为什么而攒钱呢？这边看到了回忆像发黄的麦浪，他说我想留出钱来看演唱会去，去看郝云的，看云总了是吧？那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在送郝云的演唱会，你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早高峰的时候会送，应该是送两位朋友啊。我的天，太土豪了！觉得如果你喜欢郝云的话，1月1号的演唱会，也许说不定就抽中你，啊，到时候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了。他就说了，那个郝云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可是我还没来公司，我要加油。你先参加节目吧，好吧。告别爱的夏，他说我为了减肥之后的衣服而攒钱，我想买个瘦版的大衣，还有皮裤。那希望你能够攒足够的钱购买啊。白白的黑黑的，他说 为了出去旅游攒钱呗。旅游如果说穷游啊，说实话身心疲惫，还是多存一些钱好好玩享受生活。大学时候没少自己存钱出去玩呢。哎呦，其实我也超爱旅游，今年我一次都还没出去呢，这是实话，大家也都知道啊。如果我出去的话，一定会微博当中告诉大家，哎，我到哪里了，对吗？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想说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和君子的君，找到我的新浪微博就可以了，直播可以去留言啊。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请出马迪南山南。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未完成到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天地大外落一方， 南山

其实今年过年我也有这个想法，到时候偶遇一下啊。乱了心的爱他说，哎呀这空气简直是没谁了啊，快快净化净化吧，攒钱一起净化一下嘛。乌拉拉说道，还能有啥呀，还房贷呗。都是房奴是吗，我现在也成为房奴了。我鱼香肉丝说，刚刚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努力赚钱还银行。大家都一样啊，我觉得。清晨阳光说，为了给妈妈买一个按摩器攒了俩月钱了，想过年给她个惊喜。加油，我相信你没问题的，也希望你能够多多赚钱，这是最主要的。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那提醒各位啊，今天成为我们幸运的互动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还有呢第二个奖品就是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如果你想拿走的话呢，继续来微博当中搜索舒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呢我们的官微直接发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李克勤红日。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王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五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人会催眠。

怒放。 来自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放。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行业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近在为什么而攒钱？我们看到了爱是鱼，他说我在为养老而攒钱。我就想知道你今年多大呀，就已经开始养老了吗？Rainbow 他说到了，我在为买车攒钱呢，发现了一个问题，越攒越留不住钱，难道这就是生活吗？没错，我现在告诉你，这就是生活，因为你生活的开销，一切的开销都需要钱。我觉得最大的开销就是吃饭了。任小小说，在为买口红、护肤品、衣服、鞋子而攒钱，买买买。你每次看到你都说买买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话题好像你都能回复这样的说法，就是买买买。燕儿说到，为早日离开这个雾都回家乡呼吸新鲜空气啊，刚刚也是分享过燕儿的。我们看看新到来的朋友萌物喵呜，他说，哎，宝宝正在为同学礼物而攒钱呢，一看就是学生党，过生日是还需要送生日礼物吗？这都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别人过生日，同学过生日，哎呀，买一个什么呢，水晶球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收到生日礼物特别开心，然后给别人送生日礼物的时候跟现在的心境也不同，就是那个时候上学没有钱，就是攒零花钱，攒一些零花钱，然后给好朋友去买个生日礼物，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那份心意。好了，分享这么多，我们暂且分享到这，那么在后面我们再来抽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三八汤的单人就餐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那我们先听歌，有请出周以畅 With You。 Baby Joe Epic Car Baby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But I know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오늘도 제 자리 걸음에숨을멈추고생각이서두네신발끈을매는법을몰라헤매는아이처럼내맘이성급해너와내끈을어긋내고바보처럼겁을내도에코처럼왔다갔다만하고말을못해사랑한다고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면땅을파멈춰있어여기서 So close to you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진않을까멈춰있어여기서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처음연차에가던시간도딱멈춰할말은많지만싫다말할까심장도날걱정해그래서늘빙빙돌려확인해어딘지네맘은언제가돼야나란역에편히기대서쉴지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진않을까멈춰있어여기서 So close to you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면땅을봐멈춰있어여기서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89.5. 来自许飞淡淡的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安夜的活动了。平安夜和圣诞节也是在向我们招手了，也是听说12月24号的时候，友阿奥特莱斯举办千人点灯见证璀璨友阿平安夜的活动。那么到时候呢，会有1000人来共同去点亮圣诞树，粉色的雪花迎风飞舞。你说那天怎么会有雪花呢？那必须是在友阿奥特莱斯才会有的。浪漫的故事呢，也会在友阿奥特莱斯上演，也是让我们共同见证友阿奥特莱斯的历史上超规模的狂欢盛典。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平安夜也是去到了现场，然后那天我是主持，特别的冷，但是呢很多朋友都是到了现场，就是人挤人，人山人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看到了全是人，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涨。那天呢，就虽然说天气特别的冷，可是呢也是感到特别温暖，看到大家。那么提醒各位啊，现场还会有免费的参加微信摇一摇，有机会可以赢取 Apple Watch 5000元大奖。

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 音乐不分国界，幸福。 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懂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清醒的是我只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再看见新宇宙， 来自迅乐团《海阔天空》，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有关辞不辞退的事儿。 你会发现，哎，是什么辞退不辞退？就是青岛的一个高校呢，把宿舍的保洁人员、宿管都辞退了。那么学生们他是做什么呢？就是被安排打扫校园内的道路卫生，而且呢是轮流打扫宿舍楼的公共厕所。不少学生是接受不了啊，但人学校就说了啊，这个培养学生自我服务意识，每个月拿出10000块钱进行奖励，到了正式的考试周是要停掉的。所以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就是你在就是被安排啊、哦，我哪天去打扫，然后知道啊，平时我们要注意卫生，然后注意把这个垃圾丢到垃圾桶内，然后这样的还可以自己锻炼一下身体，然后也知道赚钱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其实我还挺支持这个学校这样做法的啊，就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是言承旭，我会很爱你。 初次见面就占据我心中，无数星空只为了你等候，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的心我能记录这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休息，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的心我们记录着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我们，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 只留下最后一封，等

魔术疯狂、让屁股变成摇摆，钻戒变成跳芭蕾， 来自吴建豪的 Boogie，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考研的事儿。也是发出这样的想法，真的没有想到，太贴心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两天扬州大学法学院考研自习室内呢，同学们非常惊讶的看到一份份考研大礼包。就是老师们在给同学们准备的文具袋里面放了文具之外，还有一张张字迹工整的考试小贴士，就是在遇到什么题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比如说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出错，特别容易犯错，特别容易丢分，这个时候老师就提醒你怎么样去不丢分，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注意力，一定要警惕这样的题目，这也让大家感到特别的暖心。不知道这个考研同学们复习准备考试怎么样了啊？还好我这不打算考，所以也是祝各位不管是考什么试的都能够考试顺利。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王菲《但愿人长久》。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284909090。 smart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大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y FM Music for me， 你好，我们是五月天。 Cheers.

旋律心不心跳，它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解压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蟹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它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的压力也在酝酿，为什么大不了我们一切，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这些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赞美一切都不会变， 来自方大同，听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有关爱美的女生的事儿啊。很多爱美的女生她是不化妆不出门，像我这样的不化妆我就戴口罩，然后不洗脸戴口罩。但是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者就发现了，素颜比化妆更能为魅力加分。研究者呢也是选取了44名年轻的女性，并且让62名男女是个学生对他们化妆和素颜的照片进行了评价，结果却发现 69% 的人对素颜照片评价会更高的，而且是远远超过化妆的人。不知道你怎么看呢？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去晒你的素颜。不过我觉得其实不化妆的女生或者是素颜的女生看起来更加清爽吧。如果你是工作需要的话，平时化一些很淡的妆容，皮肤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嘛。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继续听到是范玮琪启程。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事情将会发生，每段

热爱好音乐， 享受好生活， 更多你爱的音乐 只在 MyFM 100.5。 星星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却变化，天蝎座了，真心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心。写的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相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朋友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脚，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当无形的伤，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爱的奖赏。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仰。 来自金志文的认定。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不知道外面的雾霾天气你们还受得了吗？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或者是还在外面游荡的朋友们，不知道我都快下班了，你们找着回家的路了吗？好了，也是跟你们开个玩笑，希望正在路上的朋友们，正在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不熟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特别慢特别慢的开，然后现在雾霾很大的话呢，开启双闪让别人都能看到你，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人呐，还有我们骑车子的朋友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相亲相爱，因为我们是一个大集体大家庭，互相爱彼此啊，互相爱对方。一下班说那么多感性的话干嘛呢？真的是，我刚刚有朋友就告诉我，这发来即时消息，雾越来越大了，你怎么下班啊？我想说我该怎么下班就怎么下班，就慢慢的开回去啊。好了，陪伴你三个小时节目到这里也跟你们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音乐摩天轮再见吧。那接下来时间也是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明儿见喽，拜拜。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

这样你才会相信有永远，看你靠着我的肩，刚刚睡着的侧脸，爱人不断在我心里蔓延。爱上你第一个夏天，冒险，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你说爱情也许没有想象的永远，才会有人忙着说再见。爱上你第一个夏天，我就想给你整个世界，想带你一起去冒险， 来自胡夏的一首《爱夏》，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那么在夜晚陪伴你的依旧是猫 FM 不眠夜，又是新的一周了。Kevin 要祝你周一快乐，一周快乐。虽然说雾霾的困扰呢依然在我们身边，也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少在户外的停留时间，还有就是做好呼吸道的保护措施喽。OK， 我们先来听歌，问送上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徐良《心跳时光》。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动，看雪花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

来自 Ricky Martin 的一首《生命之杯》，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2013年，蔡健雅推出了自己一张饱受好评的专辑《陌生人》，这是一张具有时代感和都会感的专辑，让城市恋人痛彻心扉，感同身受。不光是因为歌手穿透人心的声音，也是因为每一首歌所探讨的主题都围绕在城市黑夜里的每一段交织的情爱氛围当中，比如说挣扎、无助、放纵、寂寞、自由、出口等等，所有的人呢都会关于爱情、至于生活最真切的心情写照在其中所找到。 OK， 马上为送出来自蔡健雅《陌生人》，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通富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金城 S60L、XC60、XC90 厂家限时直销会，邀您共赏。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My FM 100.5。 Music and more of it.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在2007年与好朋友刘吉宁成功合作了最美的太阳之后呢，2008年张杰在筹备明天过后这张专辑的同时呢，继续选择了和很了解自己的刘吉宁合作。而这张专辑张杰希望尝试一些与之前不太一样风格的歌曲，特别想唱一首既有柔情同时还有那种袖手天下的古代帝王霸气的歌曲，也希望这首歌可以传递一种自信，每个人经历打拼呢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的自信。因此刘吉宁和词作者周毅合作创作了这一首中国风歌曲天下。马上来听张杰天下，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孤不孤单张皇后，关不关万事千秋，求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爱不爱天长地久，要跟要似水温柔，谁在乎谁出春秋。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是我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袖手 在乎谁出春秋。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 一

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 What Can I Do。 有的时候呢，一首好歌呢它的出现也是充满了机缘巧合。比如说这一首歌呢，原本是小程老师写好了，他的助理在唱，但是任贤齐听到之后呢，说这首歌很好听，说可不可以唱这首歌。那时正好在拍电影《龙凤店》的时候，适合整部戏，最后呢还是浪漫温馨的爱情喜剧。而任贤齐呢想跟大 S 对唱的感觉不知道如何，后来一起录完之后一起感觉非常的温馨，所以说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难得的一首合唱作品。马上为送出来自任贤齐大 S 共同带来的心肝宝贝。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是那么大，爱人是那么多，偏偏让我遇见你。 你是那么真，你是那么好，我曾怀疑我在做梦。 不再一个人，心事有人听，漫漫长夜在一起，和你数着心。海边迎着风，只要有你我就安心。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都不后悔。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希望你也真心相对。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我曾怀疑我在做梦， 不再一个人，心事有人听，漫漫长夜在一起， 和你数着星， 海边迎着风，只要有你我就安心。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都不后悔。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希望你也真心相对。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都不后悔。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 希望你也真心相对。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在致敬谭咏麟经典之作的同时呢，贴合了陛下独有的金属质感的音色，量身定制出律动感和力量感极强的电子曲风，每一句歌词都是字字有力，每一个旋律都抨击心灵，似有强大的风暴来袭一般。马上为送出来自陛下暴风女王，我们三个小时继续 MyFan 不眠夜。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王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